可是除了马秀英与郭丽，确实也没有一个让他深感到核心、很感到兴趣的女人。而今马秀英与郭丽身边都有了几个孩子，都在渐渐的老去，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一个核心又感兴趣的女孩，竟这般死去了。朱元璋深深感到人生短暂，命运无情啊，因此伤感不已。伤感归伤感，死人已经死了，活人受罪啊。朱元璋下令将如兰厚葬，一颗因为如兰而欢快的心已是空荡荡的。就在这时候，又传来常遇春遇难的消息。原来常遇春撑到第二天清晨再也撑不下去了，突然醒来大叫一声，遗憾的死去。常遇春的一生啊，那是忠于朱元璋，与徐达一样为朱元璋的大明天下立下卓越的功勋，因此有一时名将称徐与常的说法。常遇春与徐达，他们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，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。正因为常遇春的配合，他俩相得益彰，才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。然而常遇春却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死了。朱元璋听了常遇春死去的噩耗，悲痛万分。等常遇春的尸骨运到南京，朱元璋亲自出殿，将常遇春安葬在中山上。为了表彰常遇春的功绩，朱元璋追封常遇春为开平王，谥号忠武，又封常遇春的儿子常茂为郑国公。常遇春的丧事刚刚办好，如兰的丧事还没有办，朱元璋沉浸在悲伤里，一颗孤独的心痛痛的空空的，使人非常难受。俗话说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啊。朱元璋的一颗心还在悲痛之中，有人来报谭王朱子要谋反的消息。朱元璋震怒了，只见他睁大着双眼望着苍天，许久回不过神来。朱子谋反？朱元璋从牙缝里蹦出这四个字儿，已经是费了天大的力气，要不是一旁的随从扶着，早已倒在地上。朱元璋一共有26个儿子，谭王朱子是他的第8个儿子。平日里这些皇子们也常常会犯些错，可是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之间竟有谋反的人。朱元璋虽然做了皇帝，有着在军事战略、使用人才等方面超出当时各路义军领袖的特殊能力，但是从总体上来说，他是一个受教育不多、心胸外宽内窄而又特别自私的枭雄。尽管天下是依靠他的谋臣和一帮兄弟拼死拼活打下来的，可是一旦天下到手，他便将天下看作只是他一个人的。在这时候，他不但不愿意与他的谋臣武将共享天下，还处心积虑地思考着如何能使自己永久地独享着天下。如同所有可笑而又自私透顶的皇帝一样，朱元璋将儿子看成自己生命的唯一延续，并由此将天下只让他的儿子们来享有。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，他的26个儿子除了一个已经封为皇帝接班人的太子朱标，还有一个生下来3个月就夭折的朱楠，其余的24个先后都封了王。可是对于那么多跟着他一道打天下的文臣武将，朱元璋仅仅只给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汤和、邓玉、穆英这6个人封王了，并且全都是他们死后才得到加封的。由此可见，朱元璋对自己的儿子是多么的偏心偏宠啊。然而就是这样， 朱元璋的儿子中还是有人要起来造反，他恨得心中滴血呢。朱元璋决定大开杀戒，杀一儆百，以泄心头之恨。炎热的夏日真叫人烦心呐、大地原有的一切生气似乎都枯萎了，一切都变得毫无生气，死气沉沉。朱元璋生了一天的气还在生气，马秀英小心翼翼地来劝他，被他吼了一声赶出去了。金碧辉煌的皇宫此时在朱元璋的眼里如同像黑漆漆的棺材一样，到处充满了冷漠。马秀英走了不久，太子朱标来了，他是朱元璋的26个儿子当中最喜欢的。在平时，朱元璋见了朱标总是笑脸相迎，今天朱元璋不但不开笑脸，反而把脸拉得老长老长的。朱标见了，同他的母亲马秀英一样，小心翼翼地走到父皇跟前招呼说：父皇。朱元璋第一次对自己这个最爱的儿子冷冷地点了点头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吐出了2个字： 何事啊？ 儿臣听说父皇要杀朱子。 爱子朱标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被朱元璋打断了： 你这个孽子，胡说什么？朕要杀朱子？你。 朱标生性温柔，尤其在父亲面前从来都是温文尔雅，他从来没见过父皇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一时不由地愣在那儿。朱元璋见了仍然没有解恨，怒火冲天地将面前案头上的公文用力一拂，也不去管他们纷纷落地，手指着朱标说： 你怎么能这样说你的父皇？ 朱标吓得跪在地上连声地说：替父皇恕罪，孩儿不是那个意思。 不是那个意思？ 孩儿不是说父皇要，而是请求父皇饶了朱子这一回。 朱元璋听了，过了许久这才稍稍地消了一点气儿。看着朱标已经是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，不免的又有些痛心，大喝一声： 快起来。 朱标听了这才费力的爬起来，泪眼婆娑的望着父亲。朱元璋见了又多了一份心痛，却是瞪大了眼睛问他： 为什么我要饶朱子这一回呀？ 他是我的亲弟弟，是父皇你的亲生儿子。 朱标流着眼泪为他的八弟求情： 杀了他，父皇你会痛心的。 那么你认为这事该怎么处理？ 失之以仁爱。 你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？ 谋反。 太子很坦率地回答：朱元璋的天下是凭武力打出来的，十多年的腥风血雨，严酷的战争训练让他明白，权力是靠武力和权威维持的。他之所以早早地立下太子，一来是对于朱标的偏爱，更主要的还是要树立起一个权威，断绝其他王子争位的念头。可是他的儿子当中还是有人想来争夺王位，朱元璋深深地知道以前王朝许多的王位之争的惨痛教训，绝不能容忍这种惨烈的事情在自己的皇朝中发生，他必须杀一儆百。没想到这个仁慈的太子受不了了，他不忍心他的亲弟弟惨死在父亲的手上，要来为他的亲弟弟求情。这是我不跟他讲清楚，看样子还真不行。朱元璋想到这里瞪着眼睛问道： 谋反？你知道他是谋反？你对谋反的人还要失之以仁爱吗？ 朱标此时虽然有些害怕，但是想到亲弟弟要被处死，他徒增了不少勇气，于是低着头说： 父皇不是一直叫我要仁爱吗？古代圣人也说一个君主 如能重礼教而轻刑法，天下就可以治理得很好，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。 朱元璋没想到儿子会这么大胆地来反驳他，可儿子的反驳又是他常常告诫儿子的话，他当然已是无话可说，只是在心里恨恨地骂着，这个宋濂怎么把我的儿子教成这样。其实朱元璋就是喜欢与仁厚的人打交道，所以他才把朱标等王子交给以厚道著称的大儒家宋濂教育。然而喜欢与仁厚的人打交道是一回事，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仁厚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朱元璋曾经夸赞宋濂为开国文臣之首，对他赞颂有加。那时候朱元璋因为自己没读过什么书，希望他儿子能像宋濂那样博学，那样厚道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文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心。

北京时间22:00。